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，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。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，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。咁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。咁啊，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，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，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，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。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，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，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。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。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，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，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，譬如鼻敏感、哮喘、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。 讲春晚啦，讲讲啦，关于香港啦，香港人大除夕咧好多节目嘅，咁咧亦都曾经因为大除夕咧系同广州珠江咧做现场直播，啊何守信啊、汪明荃啊、沈殿霞、啊、全部进出啊，就系、喺春晚，啊不过咧就唔系中央电视台嘅春晚，而系喺呢个喺呢、這个。珠江口啊，即系咧，同埋呢个香港咁啊，联播咁啊咧，第一次咧就叫微波传讯，我记忆中系就搞一个春晚活动。咁诶，当时好犀利嘅，因为香港嗰时嘅价值真系哇，喺全个广东省全国都要向香港看。咁啊，令到我香港人嘅又自豪喺起嚟。咁但系咧，我哋讲翻。春晚上一节我就讲春晚啲艺人争相露脸，因为十几亿人睇，嗰个话题性高度集中。啊，赵半山上唔上去？啊，今次俾边个？好啦，亦都而家讲春晚系咩回事嚟嘅咧？啊，亦都令到呢、這个啦吓、啊，其实一个政治操作嚟嘅。开头就唔系啦，希望就话大家家家户有电视啦。咁咧就共产党咧就想咧就啊你哋咧就过年过节就个个翻屋企，咁咧就个娱乐，好似我哋香港安排咁啊，年三十晚行年宵，年初一咧就有嗰个花车大巡行，年初二咧放烟花，年初三咧就发财大彩马、大跑马。对于佢哋嚟讲咧，将全国咧啊嘅翻屋企食年夜饭，大家开开心心咧就睇春晚。春晚亦都有倒数嘅，咁开头嗰个意义喺呢一度，咁啊当然啦，有首好因为春晚啦，咁啊有首好动听嘅歌曲啦，即系令到好多咧，即系离乡别井出嚟揾食嘅农民工啦，就个个都识唱噶啦，啊，唱回家看看，回家看看，要等个老三嚟唱先得。个意思就系话常翻屋企睇下，多啲翻屋企睇下，游子喺出边，个心都系挂念屋企嘅。哪怕翻到屋企，同老豆老母家常便饭，食完饭之后洗洗碗、擦擦筷子都系开心，因为系一家人。将中国嘅传统儒家嘅思想咧喺呢只歌度充分表现咗，就系常回家看看。可以自己 YouTube 听下，其实真的很感动。但是呢后尾就是政治需要，将很多每一年的主旋律摆了下去。而春晚亦都令到中央电视台发扬光大，衍生了当年的同一个天空啊， 同一首歌吓，喺嗰度发扬咗中国情，同一首歌呢啲咁嘅节目，全中国通行，揾好多钱，而制作人歌唱歌嘅人趋之若鹜，不停咁嚟。每一年嘅主旋律，譬如今年系打贪嘅，咁咧佢嘅主旋律喺里边咧就讲打贪。譬如今年讲廉洁嘅、防火嘅、税收嘅，每一年都有一个主题。譬如奥运啦，08年嘅时候就奥运做主题啦，系嘛？系不停都有主题，系为政治服务。佢嘅做法好简单，佢系一个计划经济嘅其中一部分，但系佢系以市场经济做主导搵钱，系其实互相矛盾，但系两样嘢系结合得非常好，因为太多嘅叫大咖啦，即系 A 卡、甲卡咩咧，即系台湾人好中意讲咧，聚晒喺度嘅时候，佢收广告，美的。啊！当年啦、啊，美的喺踏正十二点钟，即系倒数踏正十二点钟，做一个广告系报时广告，系一亿。而家唔知系天文数字啦，植入式广告唔好计。以前就几个人喺度咧，个舞台度咧，你讲下，我讲口简陋，到最后尾直头用激光啊，跟住咧就全部蓝幕。所有都是做出来的，变化万测万千，所有其实现在很多的大型节目呢，还有大陆很多的 LED 灯啊，或者甚至曾经机械人，即是那时候刚刚兴机械人，即是说呢，证明我们中国的实力很强呢，就在广州和北京春晚呢，用机械人来结合做了场 show， 花费很多钱，当然啦、当全个中国嘅人喺呢几日所有嘅眼光都投放晒喺春晚嗰度，佢嘅市场价值究竟有几大？而家就定点报时呢个广告，今年我唔知可以值几多亿，即系嗰度敲钟啊！现在报时，今十一点半咁，净系买呢个权。而中间最主要就好似超级碗啊，即系美国个超级碗啊，中场嘅时候咧，一个广告曾经有一个广告出啊，系天价，只系出一次嘅啫，因为全个美国人就系望住呢刻你呢一个广告，大陆都系，佢整合咗好多嘅商业元素里边，所有嘅商业机构想做推广，一定要。经过佢，好简单。微信做咗八年，微信啊，微信支付做咗八年，唔等于支付宝。支付宝系横扫嘅，但系嗰年微信出咗同呢个央视春晚结合咗之后，嗰晚商家发红包喺个手机度。正是那一刻里面绑了两亿张，是两亿张的银行提款卡，就是绑定了在微信支付。支付宝做八年的事，微信支付因为春晚一夜之间完成了。个个就是争相拿商家的红包优惠。行行下街边头都好，就会见到人这样摇的了。好似食揈头一样，佢嗰个经济活力喺春晚究竟可以爆发到几大？由微信支付你就可以睇到。有啲人话喂过气啦，当呢一样嘢成为咗，尤其啲大妈你睇，哎啲大东北大妈乜乜乜乜。你可以咁样讲，但系实际上春晚嘅市场价值就系摆喺度，每一个明星、每一个产品买个时段嚟播广告，甚至所有嘅高科技，大陆要推广佢嘅政策，都会渗入、透入或者 在春晚这一刻里面发放了给全中国或者全世界的华人看到。春晚我近呢几年都好少睇，因为过七年都翻大陆嘅，因为老婆大陆人啦，会翻去睇。咁咧，而家呢几年咧，因为去旅行，即系习惯翻啦，去旅行啦，睇春晚就相对少，除非翻大陆旅行嘅啫。咁但系网上咧，久不久都留意嘅。但系咧，春晚基本上就系成个大陆，成个正月份。最重要的一个节日，即是一个春节里面它是一个节日来的，即是等于能够跟它可以比的就是双十一光棍节，如果用市场经济学或者销售量的东西，但是它这些双十一是真的借个平台来买东西，它只是卖广告和卖政策。当然我觉得春晚的威力是比这个双十一要强，因为双十一可以买很多不同类型的东西，很便宜很自然拿优惠，但是春晚是各大品牌尤其国内的品牌争相，好像加多宝和这个叫做黄老吉片过你死我活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大家在春晚的广告怎样争相怎样犀利。而今年春晚最后尾讲就不止只在中央电视台，而是他们各地省市出名的城，他们都有些表演不停地在那个时空那里在那里交错，因为今年的主要是 4K 电视，将 4K 电视落入民间，同埋呢试行呢个 5G。而家华为啊争得咁犀利，而家同大陆啊佢係领头羊，喺各地同步一齐喺春晚嗰度展现嗰个速度同埋配合试行呢个 5G。所以今年可能喺大陆又会再掀起另一波嘅旋风。多谢大家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